南朝鲜的同胞报7月31号发表一篇社论，强调用萨德不能拦截北方洲际弹道火箭。社论指出，当局决定将隐藏在美军基地的四座萨德发射台追加部署在新州，对此不禁感到疑惑，用萨德拦截北方洲际弹道火箭是根本不可能的。